啾！比嘎， 比嘎， 比嘎啾！ 比嘎，比嘎， 比嘎啾！ 比嘎啾，比嘎啾，比嘎啾！ 比嘎啾，比嘎啾，比嘎啾！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松岩，欢迎松岩。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来和大家一起聊漫游啊。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节目。 是的，就是伴随着我们非常卡哇伊的这个皮卡丘的主题曲，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和精灵宝可梦相关的。 对， 凡是熟悉这个游戏的小伙伴应该会知道，在1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基于 Switch 平台的这个精灵宝可梦皮卡丘一部双版本的这个游戏是刚刚发售， 刚刚推出， 而且发售一周好像就已经销售量突破了300万，算是小小的破了一个记录。 对，特别。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给大家聊一聊这款游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小美今天也把自己的虽然不是大师球啊，但也把自己的精灵球带到了现场啊，所以今天赶紧请出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资深玩家，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小喜和小雨，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招呼。小喜， 哎，大家好，我是小喜。 嗯，还有我们的小雨。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小雨。 嗯，我发现小雨真的什么游戏都玩，做那个初音未来的时候是把所有初音未来的游戏都体验过的， 嗯， 然后这回要聊宝可梦了，然后小雨也是玩过非常多时代宝可梦的游戏。 对，所以我就是什么都玩过，但什么都不是那么精通的那种玩家。 主要是坐到小喜的旁边，是不是有一点点压力？ 对，压力挺大的。 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小喜是玩过所有时代的宝可梦游戏，而且就我们刚刚发售的这一款游戏是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已经完全通关，而且图鉴已经100%了。 啊，对对对， 用圈内的话来说是个游戏大佬。 哎， 所以今天让我们的小喜和小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关于这款游戏的一些小小的心得体会，包括有一些小贴士要给我们的广大玩家们，是不是？嗯啊，那今天那个松岩属于我们宝可梦的新玩家， 新玩家，对， 今天要在节目现场好好的学习一下。 对，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带的这个球，我觉得可以 爱不释手， 仔细的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怎么玩的。嗯，我觉得 可能大家都能猜到，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精灵球是可以作为一个捕捉设备，在游戏当中捕捉宝可梦的。 对， 但是呢，其实里面也真的是有一只宝可梦，给大家来听一下好不好？ 好，可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一下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 我们待会儿再来试一下。现在我的这个皮卡丘不太愿意和大家来打招呼，主要可能我的皮卡丘觉得大家的反响不是特别的热烈。 刚才我把它哄睡了。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 嗯， 待会儿来在这个游戏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嗯，好 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如果您今天想和我们的小乙和小喜一起来体验这款游戏的话，就不妨通过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或者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观察员松岩。 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基于 Switch 平台的这款精灵宝可梦游戏，所以我们请到两位资深玩家，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小雨和小喜，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刚才说了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里面住的这只皮卡丘。 嗯， 经过刚短短片花的时间，我让松岩又把它哄出来了， 叫醒了， 感受一下。 能不能听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还是可以听到的，是不是？虽然好像感觉还是 对，还是刚处于这个苏醒刚苏醒的状态。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呢，如果大家去上学或者上班的话，也不会孤单，因为你可以随身兜里面揣着这个精灵球，就可以就是随时随地和自己喜欢的那款宝可梦做一个互动。而且据说消息，这还是一个算是个计步器，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点。 它是可以算一个计步器，因为你比如说带着你的皮卡丘或者你的伊布行走的话，你再把它放回到游戏当中的时候呢，它会提示你你走了多少步啊，与咱们的这个小精灵互动了几次啊什么的，会得到一些奖励啊等等的东西。 哎，比如说什么样的奖励？ 会得一些树果，也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像补充之类的道具啊等等。 主要是在游戏方面可以讲给你一些就是游戏的道具或者说补充的东西。 对对， 在游戏当中啊。 哎，那我觉得带着它去旅游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可能一天要走出比如暴走2万步3万步，回来之后可能会得到 很多 奖励， 东西又满了， 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 当然要比如说你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把它放到兜里，感觉好像自己也不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有点有个小注意，你的皮卡丘和伊布有的时候会它主动跳来找你玩 啊。真的？ 对，它会叫唤 啊。那大家还是不要在上班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严肃的比如说开会这种场合还是要保持安静，是不是啊？那我们知道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伴随我们已经多少年了？ 差不多20年了。 20年了，可以说是伴着很多老玩家成长的，是不是小雨？老玩家， 对，我应该也算一个老玩家。 从多大时候开 始？从最开始的时候是从口袋金银开始的，然后我是先玩的口袋金银，然后后来补的口袋红啊、黄、蓝、绿这些，然后后来玩的水晶，然后一直到后面。现在我真的。让我这么数，我是数不过来的。 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很多，现在宝可梦是一共有7个世代，是不是？我们准备了一些游戏的封面图来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精灵宝可梦在20年左右当中度过的这漫长的青葱岁月，一起来看一下， 好，一块来回顾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时代，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这个 Switch 这一版呢，和我们这个也算是承载着这种老玩家满满的情怀。 对的。 可以看到第一世代是分为什么， 实际上第一世代是属于这种黑白的吗？还是 对黑白的， 对， 红蓝绿黄， 最早任天堂的掌机 Game Boy。 然后进入到了第二世代，金水晶银，是不是小雨应该是从这一代开始 的？对， 也是很早了。 这会儿已经变成彩色的了。 哎，而且我发现我的皮卡丘现在突然 开始活跃起来了。 是， 希望你。 你先安静一会儿啊，妈妈正在上节目呢。好，我们进入到第三世代，红宝石、火红、蓝宝石、绿宝石，还有这个叶绿。哦，感觉它会有很多的版本， 对， 但是每个版本会有什么样细微的不同呢？一般来说，还是说它基本上游戏是大体相同的？ 主要是在主线剧情上，拿金银做比较吧，金银和水晶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但是水晶要是在金银后边出，它多了一个就是水军的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剧情。 对对，然后我记得水晶应该是就是第一个可以选女孩的一座。 就是我们的主角可以 对对 选择女性角色。 对有女孩的。 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可以关闭声音的无所畏惧，那如果我把我的精灵球休眠它是不会主动来找我玩的，是不是？ 会出来的， 会出来， 就在电源关闭的状态它也会出来。哎，不要玩了，快陪我玩一下。 它有的时候吧它会主动会跳了跟你互动一次。 是这样， 但是这个几率很小。 发现今天你已经走了2万步了，不能再走了，你的宝箱已经满了。 主人要休息了，是不是？还有我们的肉肉说非常喜�欢妙蛙种子，其实我现在这个6只同行宝可梦里面恰巧也有只妙蛙种子。还有我们这个老板说认真搬砖啊，搬砖是一定要认真的，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四世代。第四世代我们的白金，还有我们的这个魂银，是不是？还有这个心金 啊，这些我没玩过。 珍珠，钻石，这是第四世代。然后到了第五世代，还有我们这个白板和黑板是分为两个的， 黑白。 然后第六时代的 X Y， 这个 还有这个始源蓝宝石、终极红宝石。进入到第七世代，我们的 太阳、月亮和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终极日、究极日月。 对， 回顾了这七代宝可梦，然后小喜是从第一世代玩到了第七世代。 对对对。 哎，那你就这么长时间玩过了这么多版本的宝可梦游戏，最大的一个体会或者是感触是什么？ 我爱玩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是在于收集上的这种乐趣。 嗯 嗯。 而且有的就是像我们怎么说呢？有点强迫症 啊， 就一定要想攒鸡蛋， 图鉴一定要达到100%。 对，差不多吧。 那这次啊，就是最新的这一座，从图鉴0%到100%，大概用多长时间？ 我大概用了30个小时左右。 30个小时左右， 就一直在不停的就是游戏当中一直在陪伴他， 对， 刷是吗？是这样。 就包括通关嘛，通关和收集是其实是不耽误的， 同步进行， 同步进行的，对。最后收集全部了，也就是用了30个小时。 哎，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初级玩家来说，其实感觉30个小时不仅要通关，而且要达到满图鉴，觉得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 对， 因为我玩的比较久，我可能比较熟悉他这些套路了。 主要是在剧情通关这方面，是不是基本上不太会浪费很多时间了？ 对，剧情上，因为他跟最开始之前的黄嘛，就主线剧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我们的宝可梦游戏发展到第七世代之后，大概一共出场的有统计说是超过700种宝可梦了。 所 以这么多宝可梦，但是出现在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代宝可梦当中的大概是多少只？ 在151只。 151只，就是我们的图鉴编号是停留在这里。 151只。 对， 但是其实还是有两只隐藏，算隐藏的，哎，特别的宝可梦。 对对对。 是什么样子的？ 它首先152号叫美露坦，然后153号叫美露达尼，这是一个进化型，它是从手机端上的 Pokemon Go 传到这个咱们的 Switch 当中的 Switch 平台的 我的墨斗鹏说暴露年龄系列，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不交换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达到满图鉴？两个版本各自专属的精灵会不会影响它的收集率呢？ 会，因为像伊布和那个皮卡丘版本，它是有不同独占的精灵的。像伊布版本会多喇叭牙，这个六尾等等这些精灵像皮卡丘会多一些臭泥啊、猴怪呀、这类的宝可梦，是只能在皮卡丘当中能收获的。 但是你听这个名字啊，臭泥，感觉 那天看动画的时候对他的情怀都很微妙， 但是感觉。一部版本的这个独占的这个，就听起来名字上就好像比较符合女生的胃口， 像我就很喜欢六尾， 非常喜欢六尾， 对，非常喜欢六尾。 所以女生是不是要玩一部的话，可能会更加能满足一下 少女心，对，我贴近性一点，是这样。 对，而且一部的进化型，其实我在玩每一代的时候都会去收集一部的进化型 而且不要看今天我们小喜啊作为一个资深玩家肩头立的是我们皮卡丘，其实我们小喜通关用的是哪个版本为什么大声的告诉大家， 一部太可爱了 是为了补偿一部今天把这个皮卡丘带在了这个左肩上是吧？ 哎，好，那说了这么多呢，今天我们两位玩家哈也是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那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这个 PV 来大致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也给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的两位这个玩家 高级玩家来准备 一下一部我们的表演区好不好，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来这个拷贝一下我们的两个视频，分别是介绍我们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的，那我们给我们的小雨和小喜一点时间请一部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 好的，看完刚刚这个小小的短片，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一座基于 Switch 平台的精灵宝可梦是集合了比如说用我们的精灵球来体感捕捉，再包括不同玩家之间可以进行这种礼物的交换，而且我们游戏本身还是分为这个皮卡丘和伊布两个版本，可以感慨一下，的确是太可爱了。 对 啊，那我们现在呢小喜和小雨两位玩家已经坐到了我们的表演区，那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给我们两位，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呢已经现在怎么突然两位开始进入到捕捉环节了，是不是 突然 这个是可达鸭吗，是不 是, 是 现在用的应该就是刚才是谁来捕捉的， 我们俩一块捕捉， 对，我们俩同时 这一座的比较好处就是你可以换招带一个助手帮你一起， 现在我就是助手。 它的系统是可以自动识别两位玩家的捕捉的是吗？ 对对对。 哦，那等于旁边要是做一位助手的话，你捕捉的成功几率会高一点吗？ 对，提高一倍嘛。 嗯，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游戏界面当中，现在应该是在野外。让我们的小雨和小喜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座的一个大概的游戏功能的介绍好不好？ 好。首先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同行的宝可梦，有伊布、梦幻、快龙、拉普拉斯。 大家注意一下等级， 喷火龙 全都是100级， 这是重点， 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这一座呢，就是，比较可爱的就是我们这个伊布， 但是这个是他穿上了特定的这种套装吗？ 对，因为这一座呢，你可以和你的伙伴伊布穿同样的衣服。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背包里边有一个这个换装箱，然后我们点开，我们选择换伊布的衣服。它有这种帽子啊，你看可以换成各种帽子。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帽子？太可怕了， 我都攒齐了。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变成反派火箭队，然后穿一个火箭队的帽子，然后眼镜还要一个，衣服，再来一个火箭，找一个火箭队的衣服。 看来我小喜的心中总有颗反派的心，有没有？ 然后再给我换，我穿上就是火箭队的衣服啊！ 果然是。啊，那个我们像这种外装的话，一般获得的途径都有哪些呢？像这种外装，就是这种套装，它获得的途径都有哪些？ 你的眼镜都是从哪儿淘换来的？ 可以从这个商场买，有一个配饰在商场的顶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剧情拿到的 就是通过剧情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到部分套装，通过商城也是可以得到部分套装的。 对， 而且可以看到给玩家选择的余地还是蛮大的。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跟我们的伊布互动。 我觉得这个互动我们就可以互动一个小时。 对，这个 是不是小雨作为女生？ 对，没错， 爱不释手。这个 真的，因为上一座那个究极就日月系列就有互动，然后真的这个互动真的太好了。 我们的小弟鱼说这是什么平台，这个是基于 Switch 平台的精灵宝可梦的游戏，是在11月16号发布的。同时说这个只能干不能金吗？就是我们抓宝可梦是不是主要还是靠时间和干？ 对， 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呢。 抓那个吗？ 可以去看。 还有我们这个有球会砸坏电视吗？所以这也要提醒大家，有精灵球外设，它会有一个袋子，一定要把它牢牢地系在你的手腕上。 对，不然扔出去的话，我们的电视可能就得考虑换新的了。 尤其这是我们的公务，请两位玩家注意一点。我们的南哥说这也太棒了，的确是对于新手来说，这是一款比较友好的游戏，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又遇到了喵喵。 就像刚才咱们大家看到，咱们在草地里当中可以选择咱们，到底可以这个去捕捉哪个？不像原来是要相当于暗雷一样，咱们走进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精灵。现在咱们在草丛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有精灵从草丛里边出来，可以就选择自己的喜好来捕捉一些精灵。 刚才你们两个真正的双剑合璧，就感觉那个精灵球两个突然哇同时出去， 精灵已经不知所措了，躲哪个好？ 好，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捕捉到了这个喵喵。 对， 所以其实这一座是改成了鸣雷， 就是大家要捕捉那个宝可梦，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地图当中看到，它都会在草丛中或者在洞穴当中，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你想捕捉哪一个，就直接去抓它， 是别的地方， 行， 观光一下。 刚才跟大家说，这是一款比较友好的游戏，对于新手玩家来说，一方面是体现在这个宝可梦的捕捉上面，其次它还简化了一些功能，是不是？ 简化了，像之前咱们要捕捉精灵，需要对跟它对战， 对，打残血， 对，血越少越好捕捉，它满血的时候是最不好捕捉的。像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不用进入战斗，可以直接拿精灵球进行捕捉，只是看你的投球的一些概率啊，包括你投球的精准度啊等等的，就能直接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小精灵了。 所以在战斗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简化，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拿球来捕捉，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个精灵球的外设，那可能你就要小心，因为有的精灵是会飞的，有的精灵是会跳的，所以你这个投球的那个瞬间的时机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主城，其实这个主城啊，在这个游戏当中也会有大概多少个主城市，五六个六七个 啊，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地图， 看一下。 像这个方在地图上这个方格子的，都是我们主要大城市有 PC 中心的，可以包括我们就是宝可梦中心也可以恢复我们宝可梦的体力啊、招式啊等等的。 所以这是整个游戏的一个大地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方框基本上就是 主城 了，包括它每一条通路，大家可以看到不止一条通路有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玩家根据剧情的提示做一个选择，包括还会有一些圆形的地方。这个圆形的图标大概是 一些比如说无人发电厂、一些山、隧道等等的，一些比较大的场景， 对，也是有很多宝可梦会在其中活动的，玩家可以在里面去自由的捕捉自己的小精灵。那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下半场回来，稍后见。 村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动画《侠肝义胆沈剑心》。《侠肝义胆沈剑心》是游戏《剑网3》的衍生动画。《剑网3》作为国内的热门游戏，以其世界观为背景的动画一上线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主角沈剑心是新手村的一名保安，平平无奇的他立志成为一代大侠。在拜入江湖大派纯阳宫后，竟阴差阳错地领会了纯阳宫祖传的绝世秘籍。但是他对于自己领悟这一生绝学却毫不知情，于是他步入江湖，逐渐成长，在盛世大唐的江湖纷争中见识了风风雨雨。一个拥有绝世武功的小透明， 在江湖中掀起一场又一场风浪。作为剑网三的衍生动画，神剑心备受剑三玩家的关注，动画中随处可见熟悉的角色与场景，都能勾起玩家曾经在游戏里快乐的时光。除去对部分角色的恶搞外，玩家们都能感受到在情怀方面制作组下了很大一份功夫。不过就算从来没有接触过剑网三的观众，也完全可以观看这部动画。神剑心的整体风格更偏向轻松搞笑，很少出现只有剑网三玩家才能懂的梗。动画中更多的使用是反鸡汤的情节来制造笑点，让观众在大笑时又隐隐增添了些唏嘘。不时出现的当下网络流行梗也让这部动画更接地气。最后引用一句动画中神剑心的台词，其实哪怕是平凡的岗位，只要努力做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是大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好，大家好，我是松岩，今晚的漫游观察员。 是的，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两位精灵宝可梦的资深玩家，他们分别是小喜和小雨，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在短短的这个广告时间当中，我们好像又见识到了 很炫酷 传说中的会飞的龙，是不是？ 开始飞了。 那个是我们的宝可梦，是也可以用作骑乘这个功用吗？ 对，可以。这座宝可梦它可以就是跟随你一块走，也可以你骑着它到处走，都可以。 还可以骑着它到处飞。 刚才好像我有那么一刹那还看到了，就是坐着那个热气球，好多 像飞到了某一个城市， 是不 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是这样的。 那是飞行秘术啊。 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就是大家也提了一些问题啊，就说这个，那我们这一座当中能不能玩家之间进行对战？ 可以啊。 是不是需要两个人来联机 啊？我们在这个菜单 当 中写选连接，然后和朋友们一起玩 啊， 然后再选择你看是附近的玩家呢还是远处的玩家。 比如说附近的玩家可以稍待会儿哈，等我这个主机稍微让它进入一下游戏，待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连接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有两台 Switch， 可以演示一下交换，因为我觉得对战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哈。我这20级的宝可梦和100级的， 我也拿20级的， 这个感觉有点可怜。单打对战和双打对战是可以2v2或者1v1，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宝可梦它是有这个双角色的技能，就是说这个它的招式是互动的，两人一起发效果会更厉害。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游戏了，我们可以试验一下连接交换，好不好？ 对，你可以找一下。其实刚才也有网友提到，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游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进行交换，是这样吗？ 先请我们的小喜来。我们先 来 试联机交换，好不好？ 好好好。现在你也选择附近的人，本地联机。 附近的人。 然后再选择连接交换。 好，连接交换。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一个共通的密码。就比如说皮卡丘、 伊布。 加一个拉达。 好，拉达。OK 了，正在寻找对方当中。哎，已经找到了对方。 对。 既然交换的话。别的我没有，一兜皮卡丘还是有的。 你想要什么，你随便挑。 让你让 图鉴之后， 小喜送我一个稍微不太好得的，好不好？ 不太好得的，你那版本里没有，六尾，你那个皮卡丘版本里是得不到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皮卡丘，不是给你个六尾。 现在小雨觉得深深的嫉妒，因为小雨现在还没有六尾呢，是不是？ 对。 那没关系，跟小喜做好朋友你就会有。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图鉴100%最大的一个秘籍就是多交朋友。 对，没错， 大家一块来换一换。 小美你还记得吗，上一座的时候 我 还建了个 群。是的。 哎，好，现在我的六位过去了。 我的皮卡丘已经过去了。 好，现在 哇哦， 来了来了 啊。好可爱的六位，怎么样，我的皮卡丘也是很可爱的。 很可爱，还是一只母皮卡丘。 是女性皮卡丘。好好，我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图鉴。 我会好好对待这只六尾的。 这样状态就是它的这个图鉴已经到了你的这个 是的是的 里面哈。 那我们顺便再试一下这种联机对战好不好？ 可以啊。 嗯，那我们就单人对战好了。我派出我的最强战队，可能其中等级最高的一只宝可梦大概也就二三十级这样。 那我要不要换换？ 你换一换吧，对我们新手很 找到 友好， 适合和新手对战的一个。 嗯、对，你就是往二十级那儿换吧， 情怀的吧。对， 小野可以出出主意了。 嗯， 换一换。哎，我觉得二十八级那个比较适合我。 大岩蛇，大岩蛇。 我那里面好像还有十几级的呢，我记得。因为每一只宝可梦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属性的。 对。 嗯。 所以 这个版本是也需要 鲤鱼王 上课才能进行对战。 对，所以苏岩说 鲤鱼王。 嗯，所以苏岩说我们这一座当中也是需要。 我觉得这个嗯。 注意这个不同宝可梦之间属性的相克，嗯，因为比如说皮卡丘，它可能打地面属性的 喵喵呀， 这个宝可梦就是不起作用的。 嗯， 算了， 欢迎这两个沉浸在选人当中，正在想办法 选人，没关系，我无所畏惧， 已经准备好被碾压了。 对，已经准备好被碾压了，只是给大家试验一下功能啊。 那我们再选附近的人， 好， 然后单打对战， 嗯， 好。 然后还是刚才的密码。 好，拉达。 好， 正在寻找对方。 嗯。 嗯，已经找到了对方。哎呀，是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战队了。 完了，我要被虐了。 要被虐了就。 左小美喵对阵小喜。嗯。 好，第一回合开始准备。 哎，它还是会有规则的，是不是？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规则怎么说明。 嗯， 好。 在无限制规则下，宝可梦会以自己原本的能力战斗，在和游戏时间差不多的对手对战时，推荐用此规则。 嗯、 那我们这个游戏时间显然不太匹配， 那就用普通的 普通规则。 因为这个无限制呢，可能是我后期的会吃一些糖果等等， 哦、 会提高一些我的数值。 明白了。 然后这个呢是，不计算这些数值的。 嗯 嗯。 好，那我们现在就。哎，我需要挨个来选择，就是选择满六只就对了，对吧？ 咱们可以节省时间，先选了个三只。 啊，那我就不参加。好，三只 ，OK。 啊。 现在有的网友提问是：这样对战需要一个会员的状态吗？嗯、还是说我们这样搜索附近的这种两种方式 啊， 网进行对战？ 好像附近的话是不需要 会 员 的。附近 的 话是不需要会员的。 嗯、 要是其他的方式，就是需要我们要有会员才 会有任天堂的会员。 对对对，有一个家庭计划。 哎、 嗯， 啊。 没关系，我愿意和小喜当家人，只要小喜可以定期线上的宝可梦。好，下面是我的小黄对阵鲤鱼王啊。 好，跳的哈小朋友的环节开始。 我上来就来一个最厉害的招，我相信，因为我这个电属性是克这个水属性的，是不是？ 是是是。 这一招叫做打雷。 这个简直是白给的一招。好了，那我只能 好现在。 嗯，派出你的地面属性怎么样？其实这一只也很猛。 对，卡比兽也是算是在漫画动画里比较厉害的一个。 嗯， 对，也是很有人气的。 小黄使出了电击。 你的皮卡丘速度好快啊！ 感觉好像不太好打了呢。这是个什么属性的，可否透露一下，让我赶紧查一下我的属性相克表。 我的看比较普通性 普通啊，我看看攻击方是电属性，防御方是普通属性的话，好像是就是一倍，就是它没有加成。 对，同等的。 对，同等的。那好吧，那我看看应该用什么来克制你呢。格斗系的啊，格斗系的话，那我虽然我这有一个格斗系的招，让我来试一试啊！这个二连踢好像是格斗系的招。 是的啊。 哎 啊，有点效果。 哎、还是可以的， 嗯、 可以的、 嗯。效果绝佳嘛。 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属性的相克还是会比较……哎呀，怎么回事？我还睡着了。 这个要专心啊！ 这个怎么办？ 就是战斗。 我要不要解除一下睡眠？ 这个时候，理想推荐是换只精灵，或者是使 吃一个解睡眠的药，但是对战当中好像现在是不能吃药 的、不能吃药的 、那我换一只精灵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梦幻。这个梦幻是怎么得到呢？好像是需要购买我们的双版本游戏它会送一个，还是有精灵球的会送一个梦幻呢？ 是买这个精灵球， 然后买精灵球会有 它的特点是送一只梦幻。 像梦幻它的属性会不会比较强一点，比其他的？ 会啊，毕竟它是一个神兽嘛。 嗯，让我用我的精神波来控制一下。 这个可是超能系打普通系很好使一招 啊。蛇舔也是效果绝佳，而且我麻痹了。很难使出招式，那我也不管，我这个就是硬上型。再试一下这个高速星星。 高速星星你打我是普通系，对普通系可能效果没有刚才那个好， 而且没使出来，因为我中了状态，现在没有办法吃药，所以我可爱的小梦幻可能看看能坚持几回合，还是用精神波吧，大敌当前。 哇，这招是梦幻，很厉害的一个招。 但是， 我不知道我的卡比兽还能不能扛一轮。 那我用我来试试这个拍击吧，拍击这一招。 这招也是普通。哎呀， 倒下了， 最弱的一招。这就相当于弹一个脑杯我就死了。 所以现在小雪还有最后一只了。 对，很危险。 是你的多边兽，但是因为小雪没有使出100%的全力嘛，那我也换一只宝可梦好了，我来换我的妙蛙草。妙蛙草是从妙蛙种子升级而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宝可梦的形态也会随着等级的变化而出现外观上面的变化，部分宝可梦。 实际上刚才的那个宝可梦是用什么方式的这个属性对它进攻是比较管用的？比如说现在用的是哪一个对它进攻的攻击性比较强烈的这种， 就还是要看这个属性， 还是要看属性。 对， 像这个它这个妙蛙草的话是草系精灵，我们最佳的对战是火系精灵和飞行系精灵，是最比较克它的，但是我这个使的是一个三重攻击，这个招呢它是带有火电 和冰的，这一些属性，所以说比较克它 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现在。我和小喜的宝可梦好像等级都被提升到了50级，这个是避免这个等级压制，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精灵，我们都是可以在一个同一个级别上来进行对战，这样游戏性会非常好， 保证公平的。 是的，我刚想暗搓搓的读一下小喜，结果没有想到没有读上。我的妙蛙草已经濒死了，现在我还。只有一个麻痹的梦幻和一个睡眠的小，就是睡眠的皮卡丘，所以我现在很难办，而且两个都是残血，我决定还是换我的梦幻吧。 因为这个属性在对战当中是非常，就是比如说你加了个麻痹，你可能出招就要会比别人慢， 是 这个是非常 错失良机， 没错。 实际上是还是在对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就是我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宝可梦来出战，然后是什么来属性来对付你，我用什么样的招数，可能这样的选择都会对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胜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呢，我看看啊，反正这是拼死一搏了，我来试试这个瞬间失忆这招是干嘛的。 你是来就按着试一遍是？ 你瞬间失忆是增长你的某一项属性的。 倒下了，好， 终于抵抗不住了啊！ 抵抗不住了， 但是你睡觉的皮卡丘可能就是在让我了。 好，那我就光荣的赴死。可以。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边，如果你跟你的这个搭档啊，这个感情值特别好的话，它可以会自动解了这个睡眠或者毒啊麻痹啊这些状态的。 是有这种情况的， 就说明这个感情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融洽一下。 跑回去了， 我的皮卡丘哭着跑回去了。 对啊，成长成长成长。 但是这个是在意料之中的结果了。 对， 当然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这个附近的人对战。当然在真正的对战过程中，不会有像小喜这么好的玩家会告诉你他的这个宝可梦是什么属性，让我还有时间去查一下这个表去换一个就是来克他属性的宝可梦哈。刚刚我们在上半场节目说到，说这一座的宝可梦呢是一个对新手玩家非常友好的宝可梦，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两位， 除了这一点，还有就比如说我，它多了很多跟这个宝可梦的互动性， 哎，互动。 比如说这个骑乘吧，我现在就骑着我的卡比兽。 哎，是的， 你看很可爱，它是扒在卡比兽的这个身上， 而且连你的伊布也都在上面。 对对对，然后咱看我换了几只，像这只，怪力，它是，哎， 对， 举着，举着我抱着伊布这么走。 这个怪力，感觉怪怪的， 然后呢，其实呢，二周目以后呢，就可以有一些像飞行的这种，宝可梦，哎，我们来看一个啊，比如说我的喷火龙， 哎，喷火龙，刚才在广告时段好像就是骑着我们喷火龙飞了一圈， 把它从球里放出来， 好， 然后，哎，这个我们就可以飞了，然后在我们天空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宝可梦。然后也可以进行捕捉，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飞行的话，我们也可以是忽略这些地形房子，可以直接飞到下一个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会 更酷一些， 对，会提高这个走城的效率。 对对对，就这些草地啊，你也可以不用甭管明雷暗雷，你也不用趟了，就可以直接飞到这边。 这个俯瞰一切，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对， 实际上在这个游戏当中，是我们的这个社交系统是不是有所增强的，是这样吗？ 社交的话，它主要是还是在这个通信方面，比如说我们交换精灵啊，对战呀，等等的，这个就像原先的话，最早我们联机啊，都是需要一些线呀，或者一些我们要加好友啊，但是这一座呢，就只要是我们输入相同的密码，我们就能达到进一个房间里来进行对战，或者是传送精灵。 是， 当然现在就是网上呢，经常如果你要是说实在没有对手了，你就输入三个皮卡丘，肯定会找着对手的。 哎，所以没准儿就能碰上，正好在附近有一个，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有很多小伙伴都很就是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来抓闪光宝可梦。好像抓闪光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不是？ 对，这座呢，其实是这座是抓闪光最容易的一座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新增了几个道具，引虫香水， 这 个呢，使用该香水后一小段时间内，稀有宝可梦会更容易出现。然后这个香水呢，它也有另外两款，一个是银的香水和一个金的香水， 升级版 啊，这是最好的，就是金香水。然后这个呢是时间最久，然后出现的那个稀有宝可梦几率会更大。然后首先是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这个闪耀护符。这个闪耀护符是怎么得来呢？是在你攒齐第一号到第150号，这个宝可梦所有图签以后呢，会这个去这个游戏制作大厦，在游戏当中的啊，然后他这个 NPC 会给你一个这个道具，然后有拥有它以后，你的这个野外遇到这个闪光的几率会更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靠这个捕捉的连锁来提高我们的遇稀有的这个几率。 什么叫做连锁？也就是连续捕捉同一种类的宝可梦。 对，比如说我们要同时这个捕捉这个六尾吧。 我们现在试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捕捉第一只六尾。好，小雨也来准备了。 好，哟，它在攻击当中。等会儿还得准备， 好，再来一次。 两个人商量好， 二走， 哎， 这个六尾好聪明啊！ 是啊， 来啊，一二三，走， 好， 哎，可以了， 看看能不能逮住啊！因为两个人的话，这个成功率是会加倍的。 而且我很好奇啊，就是像这个宝可梦，如果把你的球顶回来，那我这个球算消耗掉了吗？ 算消耗掉，你的球就浪费了， 就是算捕捉失败了，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兜兜里多放一些球还是比较保险的。 你看，这是现在我们逮的第一只六尾，然后呢，来再连续逮第二只六尾。 两位准备好？ 来，准备啊！一二三，走 走。 哎呀， 咱俩怎么普通球？ 没事，普通 普通球应该也还好。 一二走，可能呦呦呦， 刚才是谁拖到后腿？ 小雨没扔出去。 好，走，再来一次。 走。 哎，你我我 哎，可以了， 我密子了。 嗯， 我的高级球刚才可能扔完了。 嗯。啊， 哎， 好了， 哎， 可以， 然后现在呢？ 运气不错。 现在咱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咱们的连尾的连锁的数据。 嗯 嗯。 现在咱们可以看，连续捕捉了两只。 嗯。 当然呢，这个呢，我们要在连续捕捉31只以后呢，我们这个连锁的提升遇到闪光的几率是最大的。 嗯。 啊，然后当然呢，这个连锁会断掉啊，会怎么断掉？第一呢，是你没有捕捉到这个小精灵。 嗯。 啊，第二，它跑掉了。 嗯。 它在捕捉过程中跑掉了，会断连锁。然后第二个呢，是你，逮六尾当中呢，你逮了其他另外的精灵，会断你的连锁。第三个会断。断掉的呢是就是你存档在独档这个开关游戏，那会也是会让这个连锁断掉的。 嗯， 现在是这三个会断掉连锁。 嗯， 当我们是连锁31以后，并且有闪耀护符和这个香水的作用下，我们的这个遇见闪光的几率是最大的。 像刚才这种香水的道具肯定是一个消耗品，那像闪耀护符也是个消耗品吗？ 不是，闪耀护符就是 一个固定的道具， 固定的道具是不会消耗的。 啊， 会消耗的上后边会有数字。 嗯， 啊，这个闪耀护符是没有的。 啊，所以闪耀护符这个需要大家就是非常难才可以得到，因为你需要集齐这个图鉴。才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个闪耀， 到150哈。 嗯，可以看到它这个可以遇见闪光宝可梦的一个神奇的护符。 对，但是。但是就算你达到这三个呢，闪光依旧是也不是说出就出的，可能你要连续捕捉很久啊，或者你要等待很久啊。 嗯， 有时候你甚至等到一两个小时是一个非常考验你的耐心的时候了。 哎， 是。 那一般在捕捉宝可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漫长，怎么还抓不到这样的一个，有什么经历吗？ 那可能就是我们逮神兽的时候，逮神兽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圣鸟，三圣鸟的话，它因为它逮的时候呢，它是在飞， 嗯， 然后因为我们用这种现在的这个手柄去投掷的话呢，它会经常会换位置，你会判定不好它的位置，要打一个时间差。 嗯， 这个闪电鸟感觉很炫酷哎。 嗯， 对，这个闪电鸟还有极冻鸟，还有这个火焰鸟是这个三圣鸟是比较难逮的。 嗯 啊。 好，我看我们那个弹幕当中啊，弹幕当中大家说后期要怎么去赚钱，因为我感觉你跟 NPC 对战基本上那个钱就很多很多大把大把的金子往里面进来。 对，赚钱的话，这座赚钱确实挺困难的。 嗯， 首先我们赚钱第一个最省时最快的方法呢是我们看地图啊，打四大天王。 嗯，四大天王 啊，这是一个最省时最也不动脑子的这么一个赚钱的方法，就是去一步一回再一回再一回轮番打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我们每天的这个八个大的会馆也是可以重新打一遍的， 就是反复挑战的。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人物对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小道具。 嗯， 把这些道具变卖掉以后，我们也是可以拿到一些钱的。 嗯，啊，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让两位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同行有6只宝可梦嘛，大概你的宝可梦战队怎么配置会比较好一点。嗯，我们让小雨先说好不好？这次， 一般的话呢，我会还是平均一下战力，但是。在平均战力的基础上，我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 就是颜值第一。我明白了。 对对对。 然后小喜呢？ 啊，小喜，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一周末也是建议一些新手玩家啊，非常就是我们剧情会得到三只这个御三家。 嗯 啊，这个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 嗯 啊，这三只。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在选择这个剧情中获得的这个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 嗯，当然还有你的好伙伴皮卡丘或者伊布。 嗯， 啊，这就是 初始的那只， 这是五只了。然后我建议最后一只建议呢，大家准备一只超能系的宝可梦。 嗯 啊，因为这个四大天王的第二个天王是一个鬼系的，关注，然后他的全部是鬼系，用一个超能力系的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 超能力的宝可梦呢，有这个梦幻超梦，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那个，对对对， 魔强人偶。 嗯， 然后还有这个 那个 啊， 戴克兽 啊，戴克兽， 对，还有我们的胡弟， 对，胡弟， 还有一个，哎，那个 在下面的应该。 对这个隐魔人 啊，看两位真是如数家珍，有没有可以迅速的从满图鉴当中去选择这几个超能力系的宝可梦，是不是？ 然后来进行配置。 所以其实也就是每一种属性可以适当的去照顾一下。 对，没错。 当然就是具体怎么样去配置自己的战队，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对， 还是自己喜欢， 根据喜好嘛。 对， 然后来配置吧。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小喜和小雨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来玩耍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的心得，谢谢两位，辛苦啦。 谢谢两位， 非常感谢这个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我是松岩，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车，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